的拘留。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诸君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精彩纷呈、精妙绝伦、引人入胜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982活力982的直播了。 嗯，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是的，那么今天想先问曼宁一个问题 啊， 时已至，有时如用膳否？ 啊，你说啥呢？我吃饭了吗？是吗？我没吃。 此为我也是，我们俩都饿着呢。 今天张彤怎么这么奇怪呢？ 有点不太正常哈。 对对对， 我 皱皱的样子。 这个潜心苦读诗书啊，这个学了很多的成语，学了很多的这个古语啊，觉得自己文化非常的高了。最近， 哎呦，是要干嘛呢？ 最近潜心读了这个《唐诗三百首》，觉得这个古风古韵里面其实有着大乾坤呢。我觉得这也是跟咱们今天节目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啊。我这些雕虫小技很多朋友估计都已经听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跟古风歌曲有关。其实说到古风啊，很多人就会想到啊，历史的典故，一些古诗句，还有一些民乐。我觉得提到这个古风，我觉得我第一印象中想到的就是那些精妙绝伦的、非常的细致的、非常精致的那些古诗。 古诗， 嗯， 哎，还是张头有文化哈。 嗯， 我怎么想到的是周杰伦呢？我想到的居然是发如雪。哎， 对，这是古风歌曲里面的一个代表作了。 没错，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跟着大家的脚步一起来回顾那些我们需要去记住的那些古风歌曲。因为这些古风歌曲啊，实在是它有我们中国本身的特色，而且有现在的年轻人的那些创意和精神吧。 对，结合的非常的巧妙。 嗯，是的。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先声夺人，来看看我们今天首先为您放送的这些古风歌曲究竟是哪些呢？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 嗯， 其实说到这个古风歌曲哈，怎么说呢，其实学界哈还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定义哈，但是我们大致呢可以归纳为，哎，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这个诗词歌赋哈，曲调同时呢又很唯美，很注重旋律，很多用民族乐器来 来表达，也没有摇滚音乐的那种金属感，多了一些古典音乐的厚重感，所以这些呢通常被大家称为是古风音乐。 现在在曼宁在给您介绍古风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听到了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音频怪物的《浮生未歇》。咱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的欣赏过程中。 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今夜无风无月星河天悬，听罢笛声绕云烟，看雪花谢离恨天，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若回首昨别流云万千，可有人千万流连，若今夕一别一别又年，苍山覆雪，浮生尽现。今夕隔世百年，一眼忘却，弹指弹他情绪的誓言，把千年咒怨轻念，成全了谁的祈愿？他不见，他手上花相远，不如就此相忘于尘世间。今夜无风无月星河天悬，听罢笛声绕云烟，看雪花谢离恨天，再相见方知浮生未歇。 这首歌曲我也比较熟悉了，这首歌单曲循环 的唱了起来。哇， 是 单曲循环过，看来地位不低啊，这首歌。 那是在我的古风歌曲的排行榜中是绝对是前三的一首歌曲啊。 这歌不是你选的吧？排到第一位啊。 其实被曼宁发现了，其实就是我选的。那么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音频怪物的浮生未歇。其实这个音频怪物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好同学了。 很有才。 对，他原名啊叫李楠，现在有一些昵称，比如说叫老妖、妖君、老怪。他其实啊也是在古风圈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了。 他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原创的作品啊，也有很多早期就是以填词翻唱为主的，都很不错。而且他以前啊据说还给一些网络游戏中很多的角色 配过 音。 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有这样的经历的歌手唱出来古风歌曲可能会更有感觉吧。 对，他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更能体会到那个旋律下、那个节奏下、那个氛围下啊，古风歌曲该怎么演唱。我们也确实听到了音频怪物可能在古风歌曲中确实能够更加的淋漓尽致地展现他的才华。 没错，可能对这个就是情有独钟啊， 是 一直在不停地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那么除了这首《浮生未歇》之外，还有《醉仙歌》啊，《盗墓笔记》、张起灵《不朽》、《啦啦啦》、《德玛西亚》、《琴师》等等，这些歌曲都是他的代表作。如果您喜欢古风歌曲的话，也可以搜索音频怪物的其他的歌曲继续进行欣赏，继续进行了解。那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河图的《倾尽天下》啊。河图呢，也是一个古风圈的一个非常的有代表性的一个歌手了啊。他跟这个音频怪物并称为这个古风歌曲这个唱歌的扛把子啊，那是。 对，而且他有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哈。而且据说啊，独树一帜，就是他。 对， 同时呢，这个《倾尽天下》这首歌呀，是河图专辑啊《倾尽天下》的同名主打歌。它这个歌曲呢，其实主要讲述了这个周朝啊，开国皇帝白岩和前朝的晋帝与前朝最后一位贵妃哈、朱砂之间这种虚构架空的爱情故事哈、 就是说，这个歌曲里面其实也展现了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的剧情了哈。 对对对，有很多的故事哈、 对，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充满幻想、充满想象的古风歌曲。 来。 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对三国红线剑在烈酒茶桌为人家，来了伤疤谁的旧伤疤，爱人不动声色饮茶，他随着一腔诗词烟花，血染江山的花，曾地里每见一点朱砂，覆了天下也罢，始终不过一笑 算得了一关，只剩下风流不残。花落谁伴，泛滥彼伴，乱风处处谁心愿意满。谁终于颠倒融化，我怎么敢相对照烂，摔着花不爱情没出马，到头来算得了一关，总是为利负了天下。明月照亮天涯，只有谁又得到了真假。想想是命战马，怀抱中那寂静的喧哗，风过天地树下，融化邂逅君人眼下，登上九重宝塔，看一夜流星洒。 那么其实呢，这个河图也是说在古风圈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制作人和歌手，他也是非常擅长弹吉他和二胡等一些乐器，可以说是在古风圈里面非常有影响力了。 哎，也很精通民乐哈，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而且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他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啊，有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 就是他这个倾尽天下为背景音乐的网友原创的 MV 有100多支， 哇， 影响力可见一斑啊。 对，大家都是自发的去这个创作这个 MV， 可以说一首歌也是引发了大家不同的想象，可以说一首歌也是激起了很多的灵感哈。 对，而且有这种创作的冲动，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 对，也是古风歌曲里面非常的引人关注的一首歌曲了。刚刚为您推荐了两个在古风音乐圈扛把子级的人物，一个是我们的音频怪物，一个是河图，两首歌曲啊都是古风古韵，非常有中国的特色。那么今天的两首推荐歌曲您还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的在这个我们的各大音乐 APP 上来搜索他们的音乐歌曲，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因为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都会在这里进行放送。 哎，说到这儿呢，在我们唱吧这个直播平台哈，有好多的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是 清新不爱说，哎，古风音乐呢听着会让人眼泪汪汪， 有故事是啊， 没错，而且听起来呢更柔美更煽情。哎，说的也很对，而且还有一位网友说他喜欢听铁血丹心。哎，这个我还会唱呢。 你来两句。 我就不唱了吧，不唱了。说完了以后很后悔。 你这是给人啊、哎、我有糖我有糖你吃吗就不给。这种感觉。嗯，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魔音兽，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唱吧红人们如何去演绎非常引人关注的古风歌曲。 来。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嗯，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古风古韵歌曲的第二个环节，也就是魔音秀。今天我们还是依然有四组啊，这个唱吧红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哈，以这个视频的方式， 对，以视频的方式，大家快点来我们的唱吧的平台或者是微信的平台上来行使你的投票权。 对，那么第一位歌手呢是来自于唱吧红人武恩。五恩啊，五恩五恩，这位歌手他带来的歌曲是《煮雨听酒》，听到这首歌就感觉非常的古风古韵。 对，一般我们说煮酒听雨，而这首歌的名字叫《煮雨听酒》。 嗯，接下来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下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logo， 上面写着天下三，这也是这个我们的网友天下三的一首歌曲啊，是由我们的唱吧红人武恩来进行演绎的。 心如桥，月光桥，间隔雨落眼角，此心了却听闻，有舟浪引寂寥，把伊人锁也牢，夜色浓就正好，天下是何方，一剑挑。吹过长溪，酒馆里下客来去，三四故事抵过酒盏二两饮。 眼江湖如戏，一幕唏嘘可说不可以，清醒之后下煮酒切记谁薄命嫌疑，观看一草一木皆为菩提，聚散有天意，且凭一剑斩破天机，剑如鞘月光脚，剑得雨落眼角，此心留。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武恩的《煮雨听酒》，您还喜欢吗？如果支持他的话，请在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的视频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唱吧 APP 的直播上进行投票，请扣数字一。 没错，我们在刚才听的这首歌啊时候，发现这种早期的古风歌曲哈，它其实主要是对这种国产仙侠中国风的这个游戏的配乐进行一种演唱和填词哈。 对， 比如说像这个《仙剑奇侠传》系列呀。 熟悉了， 哎， 轩辕剑， 对对对，还有什么来着？ 绝代双 骄 等等， 嗯，这些还是由于这种古风音乐在网上的兴起，还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吧， 是， 所以就成立了很多古风音乐为主的原创的音乐的乐团， 嗯， 所以呢，这些歌的传唱度也就越来越高了。 对，这些歌曲啊，其实受众也非常广泛，除了一些二次元的这些朋友们啊，还有 年轻人也有很多， 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现在的古风歌曲的受众也是越来越广。饭越来越雄厚了，对。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天下三哈这个网友他进行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啊，还是，哎呀，估计这个玩仙剑奇侠传的朋友们就嗨起来了啊。 对， 这首歌大家更熟悉了，这首歌 会不会听到流泪啊？ 有可能激动到，那是我当年最挚爱的游戏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听这首歌就想起了当年哎这个泡我妈的情形，是不是？ 是。那么这首歌曲也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他是 Vera Waiting Waiting 的这首仙剑。问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其实这首歌呀是2004年问世的了， 对， 已经有十多年了， 13年， 对， 嗯，可以说这首歌其实也是游戏主旋律歌曲《挥剑问情》的官方填词的演唱版本，也是这个《问情篇》第三版宣传动画的背景音乐，曾经在《问情篇》的这个标题画面中出现，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啊。 没错， 嗯，今天我们的 Vera Waiting 是怎么演绎的呢？一起来欣赏一下。 凭借痴心伴倾城，好雪落黄河中，任由他真情欣赏，放下把手中剑，我情愿换回了心底情愫铭记。为何要孤独让你在世界另一边对我的深情，怎能用只字片语写得尽，写得尽，不贪求一个 好，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 Vera Waiting 的《仙剑问情》。不知道各位曾经玩过《仙剑奇侠传》的朋友们，你们熟悉吗？耳熟吗？激动了吗？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看到这个活力982在唱吧的这个直播呢，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熟悉，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小礼物呢？ 是是， 对对对，您看这个250大神，还有清新 boy 方姐，真心朋友，还有刘颖 Amy 专属新野，哎，这个名字好长啊， 嗯、 这是一个人哈、啊，还有淡淡烟香、红色恋人都送上了小礼物，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嗯、我觉得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 前 Very Waiting 的歌声非常的好听，非常的迷人之外呢，我觉得还有这些歌曲其实触动了很多曾经有过古风音乐情节的各位朋友们啊，可以说是这个游戏也是陪伴了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成长了，可以说这首歌曲也依然有故事。嗯， 哎，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室友，是一个确实是比较二次元的小女生哈，她很喜欢这个，她天天在那个寝室里面单曲循环不停的放这些。 会 cosplay 吗？ 那倒不会，我但是她平常呢也会穿的仙仙的这样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了这部游戏的影响吧。 是，而且后来这个 对大家影响还是很深的。 没错，而且这个游戏后来被改编成了这个电视剧嘛，也是受到了大家更多的欢迎。那么由这个古风古韵的这些电视剧的改编之后呢，这个古风歌曲可以说是市场更加的雄厚了，喜欢唱古风歌曲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刚才是《仙剑奇侠传三》了哈，下面是《 仙剑奇 侠 传五》 啊，看看这个两部之差，这个音乐的风格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于唱吧红人吴嫣然啊的，来自于他的《情 若 莲花》，来一起欣赏一下。刚刚您听到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吴嫣然的《情若莲花》，这也是《仙剑奇侠传》第五部的一个主题曲了。 哎，我觉得这个他的声音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很柔。你看，你看像我吧，我觉得我就唱不出来， 你就只能唱那个《铁血丹青》了。 我比较适合唱《纤夫的爱》，是吗？这样的， 妹妹。 对，可能我不太仙儿吧，是吗？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同人歌曲，我们对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就是翻唱这些同人这些古风歌曲的，其实这些朋友的声音其实就自带仙气儿吧， 对， 自带那种飘渺的那种白烟的感觉， 感觉端的感觉， 对，然后穿衣服也是仙风侠骨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剑眉星目，女生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清水出芙蓉，天然出雕、去雕饰的那种感觉。 张彤喜不喜欢这样子的？ 当然喜欢。 把张彤问着愣了一下。 是，当然喜欢了。那么大家究竟喜欢哪首歌曲呢？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朋友们又风光起来了。 哎，火星直播上大家还是送上了小礼物啊，水果派、红色恋人、芳姐真心朋友还有克拉，他们都送上了小火星或者是热门糖果。我们这个铁粉啊，清新 boy 说，欢迎大家来到挑战新歌声。我们是晚上16点准时播出的一档电台节目，但是感觉他都想 主持人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可以关注我们。 谢谢我们的清新 boy， 每次都帮我们进行热点的预告哈、啊。再次提醒大家是18点啊，是晚上的6点。 对对对， 时间不要记错了啊。 俊贤送了还有哈、啊，我一定要说，俊贤送了好多薰衣草小熊，并且说 Hello 张彤，他在跟你打招呼。 Hello 俊贤，你是不是又在思念我们的这个鲸鱼呢？每次俊贤一来到我们节目，就说鲸鱼你在哪里？ 啊、是思念鲸鱼的俊贤吗？ 是的，是他。哦、当然，俊贤是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是一直支持我们。哎、也希望更多像我们的清新 boy， 还有像我们俊贤这样的我们的铁杆粉丝，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哎、欢迎大家来关注活力982。 那么各位假如说喜欢我们的新歌声，而且想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一展歌喉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您的简历或者说一段样音小样，发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都能收到您的资料，也欢迎各位都能够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进行全新的演绎。 没错，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大家真实的来到我们电台来唱一首歌。 对，那么在电台唱歌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啊，也是全新的感觉。我觉得下次曼宁咱们俩真的可以到那个演唱区，咱们俩也可以 咱们俩 PK 一下是吗？ 对，可以 PK 一下，咱们俩不是经常斗歌吗？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有，我们下次策划一期吧。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接下来啊，我们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向建林，他带来的不良人。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古风的情节，它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同名的国产动画作品来进行改编的古装的武侠网络剧，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听到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向建林的不良人。那么这首歌曲也是同名的国产动画作品进行改编的一部武装的仙侠的这个网络剧了哈。 哎，也 是电视剧的衍生歌曲， 叫做画江湖之不良人。 对。那么各位现在已经听到了我们今天的四位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的这几个优秀的歌手， 四首古风歌曲了已经。 是的。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朋友们就已经开始投票了。一二三四，您究竟支持谁呢？欢迎您进行投票，也欢迎您把您的热情让我们的各位歌手以及包括我和曼宁都看到哈、 哎。大家怎么今天送礼物这么多，怎么不投票呢？ 大家都沉浸在古风里面、啊、 方姐真心朋友投了三，他觉得三号歌手唱得好。三号歌手是吴嫣然《情若莲花》啊，非常柔情的一首歌。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三位唱吧红人进行翻唱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古风歌曲了哈。这个四位哈， 四位 又说错了，这个差点把自己给算进去。那个我想问一下曼宁，你平时听不听古风歌曲？ 我平常也听，但是听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还是有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要推荐给大家。 又到咱们的四方歌单环节了。我们俩给大家推荐歌曲了。 我想 推荐的第一首歌呢叫做山雨，就是山峰的山，下雨的雨、 啊、 它是这个动漫秦时明月的一个插曲。哎，我觉得很好听啊，很柔情，虽然我还现在还没学会，而学会了我也唱不了那么仙儿吧。 你说你这个嗓音可能有点不适合， 嗓音比较浑厚啊。 是，那我推荐的这个私房歌单，其实杰伦啊还是有很多的古风歌曲， 杰伦 比如说千里之外啊、 嗯、 红尘客栈啊，烟花易冷，包括这个我觉得还有一首歌曲、 啊、 对，青花瓷、 嗯、 对，还有一首歌曲也是在16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的一首主题歌，是大鱼，这首歌曲也非常的好听、 哦、对对对， 也是一首古风歌曲、 嗯、 那么希望各位如果您喜欢古风歌曲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唱吧以及火星直播的这个平台上进行推荐，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古风音乐。那么接下来为您推荐一下今天的我们的古风歌曲的 MV， 来自于五色石南叶的流光化蝶。你看这个小哥哥多有创意， 大家看到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 MV 做的是非常的棒。哎， 是，而且两个人哎，这应该是一人饰两角吧， 我觉得应该是， 对， 流光化蝶， 嗯，名字就很有诗意哈。 对，怎么想起了《霸王别姬》呢？他这个装扮也很像， 是 吧？是，嗯。 关于绣花舞罗山，我云烟绣雨。 悲欢啊，很多的古风歌曲其实都含有很多很深刻的一些古典，还有一些典故，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把中国的文化进行传播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吧。 没错，其实说到古风呢、嗯、大家肯定会想到就是武侠，但是我发现它里面的音乐哈、啊、反而是这种温柔到极致的哈，其实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反差，也反映了这种豪情背后呢其实是柔情、嗯、 对，豪情背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通过古风古韵的一些词汇进行描述，所以亦使得我们的古风歌曲更加的深入人心，更加的值得琢磨了， 对,、嗯、 对不对？嗯，刚刚我们也是推荐了一首 MV， 推荐了四位唱吧红人，今天的古风歌曲的展示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的尽情尽致了。 没错、 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一首有故事的古风歌曲。 来，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了。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曲啊，的确是背后有一个非常的辗转反侧，让人非常的缠绵悱恻的一首歌曲了。 哎，这首歌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我觉得歌曲背后的这些信息和故事，咱们等欣赏之后， 听完了之后 再来解释。 来， 默默春风，冰雪也相融。 听了之后有点心疼的歌曲，其实来自于我们的三糙一软，这是一个组合， 三个糙汉加一个软妹子的组合。 对，这是他们为这个剑网三啊出版的一个剧情的歌曲。原曲呢是来自于一位日本歌手的采制的一首啊一番星，那么后来呢进行了这个改编，现在也是由这个三糙组成员以东进行翻唱之后呢，也是引起了很多古风音乐圈的朋友们的热烈的关注。 哎，而且有很多本来对这个游戏没有什么感觉的朋友哈，听了这首歌以后也被这个歌词其中的这种情感给打动了。 我觉得咱们一边听着歌，我觉得咱们俩一边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故事吧。 好。其实它是讲了哈一个小道姑，它其实是游戏里面的一个门派的职业体型哈。这个道姑呢是喜欢上了一个道长， 是， 可是后来呢在别人的这个喜宴上哈，道姑就发现了其实道长是早有情缘了。他的这个情人的名字叫秀秀。哎，那个时候秀秀就问道长那是谁呀、 道长说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所以这个就是题目的出处了。 也可以说这首歌其实以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姑的第一视角进行了展开，讲述了她内心的这样一个波澜起伏，也讲述了被这样一个道长 玩弄了感情的感觉， 对，非常的痛苦无助。所以说即使您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听过这样的一个歌曲，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相信也会有所触动。其中歌词中我觉得大家有几句一开始是初见的，你眼中柔情千种，容嬷嬷春风，冰雪也消融，可是后来这颗心已是千疮百孔，怎惧你以薄情为刃，添一道裂缝又不会痛。 哎，而且呢这首歌啊在网易云音乐上有超过了20万条的评论啊，其中有一个是你无意穿堂风却偏偏引山红。 哇 这个真的是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哈。 对，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时间马上又到了，您后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游戏，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好的，那么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几场恋爱却相约伴娘伴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你十年，那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